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浩庄。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和 Jetty 的组件化设计。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机会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对信息的理解更深，并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养成了思考和总结的好习惯。当我们在学习一门技术的时候，如果可以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现象背后更本质的东西，让我们在成长之路上更加脱颖而出。我们经常谈敏捷、快速迭代和重构，这些都是为了应对需求的快速变化。也因此，我们在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就要考虑可扩展性。那究竟怎样设计才能适应变化呢？或者要设计成什么样后面才能以更小的成本进行重构呢？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些 Tomcat 和 Jetty 的组件化设计的设计思想，或许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Tomcat 和 Jetty 的整体架构都是基于组件的，你可以通过 XML 文件或者代码的方式来配置这些组件。比如我们可以在 server.xml 中配置 Tomcat 的连接器和容器组件，相应的你也可以在 Jetty.xml 中组装 Jetty 的 connect 组件以及各种 handler 组件。也就是说，Tomcat 和 Jetty 提供了一堆积木，怎么搭建这些积木由你来决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选择组件来搭建你的 Web 容器，并且你也可以自定义自己的组件，这样的设计为 Web 容器提供了深度的可定制化。那 Web 容器是如何实现这种组件化的设计呢？我认为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面向接口编程，我们需要对系统的功能按照高内聚低耦合的原则进行拆分，每个组件都有相应的接口，组件直接通过接口通信，这样就可以方便的替换组件了。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连接器类型，只要这些连接器组件实现了同一个接口就行。第二个是 Web 容器提供了一个载体，把组件组装在一起工作。组件的工作无非就是处理请求，因此 Web 容器通过责任链模式把请求依次交给组件去处理。而对于用户来说，我们只需要告诉 Web 容器有哪些组件来处理请求。把组件组织起来需要一个管理者，这就是为什么 Tomcat 和 Jetty 都有一个 Server 的概念。 Server 就是组件的载体， Server 中包含了连接器组件和容器组件，容器还需要把请求交给各个子容器组件去处理。 Tomcat 和 Jetty 都是通过责任链模式来实现的，用户通过配置来组装组件，跟 Spring 中 Build 的依赖注入相似。Spring 的用户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或者注解的方式来组装 B 与 B 之间的依赖关系完全由用户自定义来实现。这一点与 Web 容器不同， Web 容器中的组件与组件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比如 Tomcat 中的 Service 组件下有 Engine 组件， Engine 组件下有 Host 组件， Host 组件下有 Context 组件等等。但是你不能在 Host 组件下注入一个 Wrapper 组件，这是由于 Web 容器本身的功能来决定的。由于组件是可以配置的， Web 容器在启动之前并不知道要创建哪些组件，也就是说 Web 容器不能通过硬编码的方式来实例化这些组件，而是需要通过反射机制来动态的创建。具体来说，就是 Web 容器不是通过 new 方法来实例化组件对象的，而是通过 class.forName 来创建组件。无论哪种方式，在实例化一个类之前， Web 容器需要把组件类加载到 JVM， 这就涉及到一个类加载的问题。Web 容器都设计了自己的类加载器，我在专栏后面的文章也会来详细介绍 Tomcat 的类加载器。 Spring 也是通过反射机制来动态的实例化 B， 那它用到的类加载器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 Web 容器给每个 Web 应用都创建了一个类加载器， Spring 用到的类加载器就是 Web 容器传给它的。不同类型的组件具有父子层次关系，父组件处理请求后把请求传递给某个子组件。你可能会感到疑惑，Jetty 中的 handler 不是一条链吗？看上去像平行关系。其实不是的， Jetty 中的 handler 也是分层次的，比如 Web App Context 中包含了 Server Handler 和 Session Handler， 因此你可以把 Context Handler 和它所包含的 handler 看作是父子关系。而 Tomcat 通过容器的概念把小容器放到大容器来实现父子关系，其实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如何管理这些组件，如何做到一件事启停。Tomcat 和 Jetty 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管理组件的生命周期，主要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父组件负责子组件的创建、启停和销毁，这样只要启动最上层的组件，整个 Web 容器就被启动起来了。第二个是 Tomcat 和 Jetty 都定义了组件的生命周期状态， 并且把组件状态的转变定义成一个事件。一个组件的状态变化会触发子组件的变化，比如 host 容器的启动事件会触发外包应用的扫描和加载，最终会在 host 容器下创建相应的 context 容器，而 context 组件的启动事件又会触发 servlet 的扫描，进而创建 wrap 组件。那么是如何实现这种联动的呢？答案是通过观察者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创建相应的监听器去监听容器状态的变化，在监听器的方法里实现相应的动作。这些监听器其实就是组件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扩展点。 Spring 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Spring 跟 Bean 生命周期状态提供了很多扩展点，这些扩展点被定义成一个个接口，只要你的 Bean 实现了这些接口， Spring 就会负责调用这些接口。这样做的目的是当 B 的创建、初始化和销毁这些控制权交给 Spring 以后， Spring 让你有机会在 Bean 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执行你的逻辑。下面我通过一张图来帮你理解 Spring Bean 的生命周期过程。具体的组件的设计与实现， Tomcat 和 Jetty 大都采用了骨架抽象类和模板模式。比如 Tomcat 中的 Protocol Handler 的接口， Protocol Handler 有抽象基类 Abstract Protocol， 它实现了协议处理层的骨架和通用逻辑，而具体协议也有抽象基类，比如 HTTP Protocol 和 AJP Protocol。 而对于 Jetty 来说， Handler 接口之下有 Abstract HandlerConnector 接口之下有 Abstract Connector， 这些抽象骨架类实现了一些通用的逻辑，并且会定义一些抽象方法，这些抽象方法以子类来实现，抽象骨架类调用这些抽象方法来实现骨架逻辑，这是一个通用的设计规范，无论是 Web 容器还是 Spring， 甚至 JDK 本身都到处使用了这种设计，比如 Java 集合中的 Abstract Set、 Abstract Mapper 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从 Java 8开始允许接口中有 default 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抽象骨架类的通用逻辑放到接口中去。今天我总结了 Tomcat 和 Jetty 的组件化设计，我们可以通过搭积木的方式来定制自己的 Web 容器。 Web 容器为了支持这种组件化设计遵循了一些规范，比如面向接口编程，用管理者去组装这些组件，用反射的方法来动态的创建组件，统一管理组件的生命周期，并且给组件的生命状态的变化提供了扩展点。组件的具体实现一般遵循骨架抽象类和模板模式。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会发现 Tomcat 和 Jetty 有很多共同点，并且 Spring 框架的设计中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这正好说明了 Web 开发中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是相通的。只要你深入理解了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点上取得了突破，再拓展广度就不是难事。并且我建议在学习一门技术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之前学过的东西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通过对比理解他们的本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这些技术背后的精髓。在我们的实际项目中，可能经常会遇到改变需求，那如果采用组件化的设计，当需求更改时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